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。 前不久一个朋友失恋了，问我该怎么办。其实失恋呢都会难过一阵子，很快又会好起来的，关键是对方也会好。对于很多失恋之后再也不相信爱情和男人的姑娘，我只想说，世界很大，男人很多，你很重要，千万不要失去自己。 人到中年呢，我们经常会把一生的经验用在某一刻，并且无比坚信它的正确。我们经历了很多的阴暗，会不自觉地降低标准，而经历很多的美好，就会顺理成章地玛丽苏起来。这些过往呢，会让我们不断地校准自己的人生，形成相对偏执的思维方式。拥有不同经验，才能够促使我们的人生不跑偏。我觉得这就是多读书和走出去的原始诉求了。 我把梦撕了一夜，

Beyond 和其他的歌手不一样，他很少写情歌。很多歌手的情歌很多都是商业目的，但是喜欢你这首歌却是黄家驹的真情流露。1988年的时候，黄家驹找了个女朋友，可是他女朋友见他整天呢专心在音乐上，就向家驹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只要黄家驹能够放弃音乐，自己就会跟他走。这个要求让黄家驹非常的为难，放弃音乐吧，就等于失去了终身的事业，放弃爱情呢，就等于失去了幸福。但最后黄家驹还是选择放弃了爱情，就写了《喜欢你》这首歌，表达对失去爱情的苦楚。 细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，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，望向孤单的晚灯，是那伤感的记忆。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，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。那双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，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，挽手说梦话，像昨天你共我。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，宁愿与他相爱难有自由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。那双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，像昨天你共我。